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摇头， 只觉得便宜了他。他为了替旭儿换路，原本就准备搭上自己的性命，算是自作自受。但是少须弥何辜，如今这等收拾，只觉事事遂了他的愿。恶人得不到恶报，心中别别扭扭，总是不舒服。 就算你不想放过他，又能拿他怎么样？真要捡了纸包，让旭儿走投无路吗？ 至此何辜啊。 不说这个了。端木翠脑袋一歪，展昭，饿了。 饿了？ 不是说要带人家去吃饭吗？事到临头又不认账。 哪有不认账，想吃什么？ 去马行街吧。展昭，林老师的案子算是结了吧？那今夜没事了，我们去马行街吃东西好不好？吃完东西去看傀儡戏好不好？展昭顿了顿，没有立即答他。 怎么了？ 看出展昭脸色不对，端木翠有点奇怪。 展昭，你不是不想看吧？ 不是。 展昭迟疑了一下，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手。 端木，我有话同你说。 整个晚上端木翠都闷闷的。两人在马行街最中央的太白楼二楼用膳，透过打开的窗扇可以看到远远近近的灯火和热闹。展昭给端木翠夹菜，菌菇、竹笋、芽尖、糖藕，那么小一个沙碗堆得高高颤颤。端木翠不看他，也不夹菜，自顾自拿筷子在碗和碟子之间搭桥。展昭叹气， 端木，多少吃点，都饿了这许多时候了。 没胃口。 展昭顿了顿，柔声宽慰道： 一会儿吃完饭去看傀儡戏好不好？ 不提还好，提起这茬端木翠更火了。 不稀罕，一辈子不看都不稀罕。 说着疼得起身，噔噔噔下楼去了。展昭下意识也想起身，边上忙活的小二看看情势不对，赶紧过来点头哈腰。展昭是官，他也不敢明说是怕展昭不给钱，只得拼命地朝展昭笑，笑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，希望展昭能明白他笑容底下的心酸用意。爷，你若是不给钱，掌柜的会扣我工钱的。待展昭结好了账下去，端木翠早不见了。好在展昭知道他去了哪。到端木翠家时，刘婶还没有来得及走，见着他第一句话就是： 姑娘睡下啦。 这么早就睡下了？展昭无奈。刘婶倒是善解人意。 那我先走了，姑娘刚睡下。展大人若是去叫门，没准还能喊他起来说会儿话。 送走了刘婶，展昭将门拴上，回身就见端木翠穿着礼衣站在街上恨恨地瞪他。展昭哑然，半晌才找到话说： 不是睡了吗？ 饿了。 翻遍了整个灶房，也只剩下面的材料了。展昭将鸡蛋打在碗中，用筷子搅散，揭开盖时面条正咕噜滚着翻身。展昭将蛋花倒下去，然后加了盐巴和葱末，然后起锅。热腾腾的葱油蛋面送到端木翠面前，他一声不吭，操起筷子在里面搅个不停。展昭叹气： 吃水还不忘觉景人呢。端木，我忙活这么半天，你连谢字都没有一个。 为什么要谢你啊？都是你害我没吃成饭。 又是我。 端木翠拿筷子敲敲碗边： 喂， 真心请人吃饭看戏，为什么事前把坏消息告诉人家？你那样一说，谁还有心思吃饭看戏啊？哼，总是你小气抠门，把请人吃饭看戏的钱给省了。 那桌子饭你是一口没动，饭钱我可半分没少付。 活该。 端木翠撇嘴，心情复苏了那么一点点，埋头吃了两口，然后抬头问他， 要去多久啊？ 什么？ 就是那个什么西夏东夏，要去多久啊？ 大人没说。 那你老死在那头，别回来了。 我会尽早回来。 哼，事情由得了你吗？你连去干什么都不知道。 到了就知道了，我会给你来信的。 不稀罕，不识字，哼。 端木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。 端木翠不说话了，筷子在面里搅了搅，忽然没头没脑来了一句， 那我也去。 你不能去。 你说了算吗？哼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去办事，我去收妖。 端木，我真的不能带你去。 谁要你带了？我有手有脚，自己能去。 端木，我走之后你搬去开封府住，跟先生他们一道，彼此有个照应。 不去，我忙，我要去西夏。 你就住我的房间，日常跟先生学些东西，聊胜于无。 不学，我要去西夏。 端木。 展昭面色一沉，语气就重了几分。 西夏是你家的，我去转转不行吗？ 展昭心中一软，语气也随着软下来。 我这趟去是有要事在身，等同于潜入星州，何等凶险啊！收敛行迹尚且不及，哪里能带上你啊？ 哎呀，都说了不要你带，都说了我自己能去吗？ 西夏是什么地方？你一个孤身女子去那儿，我如何放心的下呀？ 那你一个孤身男子去到那里，我就放心的下了？ 他非得跟展昭对着干，还很不客气地揭他老底。 再碰上三个四个姚姑娘，哼！ 展昭哭笑不得，顿了顿才握了他的手。 端木，正经说话。以前也好，现在也罢，哪怕是将来，我总会有许多日子在外不归，吉凶办案。端木，你不可能次次跟着我。 端木翠咬着嘴唇不吭声。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不要任性，安心等我回来。 可是 端木。 展昭直直看进他的眼睛里。 只有知道你好好的，我才能安心离开。听我的话，搬去开封府住，等我的消息好吗？ 这样的目光和温柔之下，端木翠纵有一千一万个不情愿，一万一千种脾气，也发不出来了。 那，如果你真要在那里长久待着，展昭，我是要去找你的。 好。 展昭答应的干脆，睡下时，展昭帮他掖好被角，顺势在床边坐下。 明儿几时走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